消除雙方歧見同民眾嘅不滿，化解社會大眾對前景嘅疑慮。強調必須由內部達成和解，先至能夠讓東方之珠盡速恢復安定繁榮。南韓前總統朴槿惠被控收受國家情報院提供的特殊活動費用，最高法院終審撤銷二審法院裁定部分罪名不成立的判決，案件需要發回首爾高等法院重審。朴槿惠涉嫌在2013年起和前青瓦台官員等親信收受前國家情報院提供的35億韓元，即是大約2300多港元的特殊活動費。朴槿惠在二审的时候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但是对他受贿和损毁国库的指控就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正在服刑的朴槿惠面对的另一项亲信干涉，面对的另一项亲信干政案在今年八月同样被撤销原判，发回高等法院重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04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6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2点，跌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报200蚊，系升咗6.8；腾讯控股339.4，升4.4；小米集团8.95，升2.1。康龙化成是新上市的，报42.8。美团点评106.7，是升了2.5。首控集团是报5.2，升了7仙。中国平安90.25，是跌9.5。友邦保险80.15，升3毫。中国粮油控股4.07，升9毫。融创中国报39.1，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35，瑞士法郎7.835，澳元5.299，加元5.891，新西兰元5.03，欧元8.62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9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36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81美元，卖出145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多车咗少少嘅。咁啊，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弥敦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加连威路道一段都系仲系慢车嘅。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咧，一带交通挤塞啊！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咧，系一带挤塞。咁啊，特别系七咸道南啦，去翻公主道咧，亦都系塞嘅。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慢流。港铁方面的消息，大学站仍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1:30结束。 免费渡轮服务方面，路线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特别免费渡轮服务嘅两条航线啦，服务时间为上昼七点至到夜晚七点钟。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阿乐，做乜面色咁差啊？ 因为我食咗冇你整嗰个饭团咯。 日本推出咗一啲新嘅創意壽司， 啊、 其中一樣咧係飲得嘅飯團，其實我都有整一個嘅飯團俾你。材料咧就係日本嗰啲嘅類似麻醬嗰啲沙律醬，咁、跟住之後有紫菜啦，再加埋咧一個嘅壽司飯，我覺得應該好食嘅。 記得聽實逢星期六下晝四點到六點，的神師陪阿洛莫莉嘅尋常試認真做啦，好開心噶！ 阿強。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呢一个嘅嘉宾咧，就系香港一个新晋嘅唱作人啦，系啦，咁佢都近排有两首嘅作品啦，我认识嘅就系咁样，咁佢近排都有参加一个电视台嘅选秀节目噶，系啦，咁佢 Eagle， Hi，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咁嗰次咧，我记得睇佢嗰个演出嘅时候，我觉得哦 ，charming， 又自弹自唱咁样 ，charming， 有才 华，咁样，喂，介绍我哋个 background 俾我哋认识先，你啱啱毕业嘅啫嘛，你系嘛？ 系，大家好，我系 Eagle 啦，咁我其实。是读 BBA 的， 是 那是帮你读 BBA 啦，但是为什么会无啦啦喜欢玩音乐的东西呢？其实由很小的开始已经是接触音乐啊学琴啊这样。 是。 玩下玩下，可能有朋友影响啊，跟着自己开始掂下啲作嘅嘢啊，或者是自弹自唱啊，掂下掂下，咁就到而家就，哎，不如试下行出嚟啦，咁就试下挑战下呢个市场咁咯。 哦，我好好奇点解啲人会掂下掂下就会识咗曲啦，同埋掂下掂下就行咗出嚟啦，咁样即系你，因为你弹歌，你本身都系你系咪 classical 定系弹咩 ？classical 学咗都差唔多成十年嘅，由好细个开始学嘅。 OK， 但系以前学琴嘅时候应该系痛苦噶嘛。 是啊，唔鍾意练琴，好唔鍾意练琴。 都唔鍾意啦。 但有一样好得意嘅就係我細細个嘅时候其实唔係屋企逼學琴嘅，而係听到屋企人弹或者隔屋弹咁样，就話不如我想學琴喎咁样。跟住就學琴。但係就发觉原来练琴係另一回事 喎。 差好远喎。 跟住就开始后悔啦。点解要咁做呢？ 咦，但係之后发现呢，原来吸引到女仔呢，又觉得啊好彩嗰阵媽逼我學琴嘅啫。 係呀，而 家諗返起嘅时候，即係听到身边可能有啲朋友讲，我都諗点解嗰时唔學琴啊，好后悔。即係 聽你咁嘅嘢時候，唉，明啊明啊， 你唔好講啊。頭先咧，我同阿瓊喺隔離咧，喺度睇佢咧，即係噓緊嘅時候咧，跟住我都話：啊，係啊，人生真係應該學一種樂器。 係啊， 即係個 charming 嘅程度會增加唔少啊。 咁盡量唔好係二胡啊或者 D 打。 喂，但我想知，咁你而家係諗住係咪從來都諗住誒試音樂創作啦，成為嚟緊一個嘅方向咁樣噶？ 係啊係啊，類似係 music producer， 即係 singer songwriter 或者呢一類咯。即係而家都想可能企前啲，真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唱歌咁樣係可以更加去表達到俾觀眾啊，或感染到觀眾。即係比起可能做幕後作曲呢啲，都係一件開心嘅事。但係我想企得前啲去感染人多啲咯。 OK， 但我想問你人生第一次寫嘅歌嗰陣時係寫咩噶？ 哇！ 即係你掂下掂下啊嘛，你係作曲啦咁。 第一次寫俾自己嘅喎。 哦，係咩？ 唔係，通常一開始寫嘅時候係冇歌詞噶，通常都係得啲 melody 咁樣，即係純粹係玩下玩下，真係。但係之後真係認真寫歌詞，第一首真係派台俾人嘅歌叫《安守本分》咯。咁嗰首真係認真第一首 嚟 第一首認真嘅歌。 係爛唔爛噶？其實雖然你就講到頭先真係點下點下就寫一首歌啦，點下點下就企咗出嚟啦。 其實呢啲嘢好睇個機遇或者時間，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有時詞啊，或者寫 melody 呢啲，即音樂係好睇 feel， 啲人講 feel 就係靈感到就有，冇嘅你幾年咁樣都真係冇嘢咁。係 咯，同埋有陣時你喺度彈下彈下，你通常都係出咗一啲片段式嘅嘢，意識流咁啊嗰單嘢其實係咁樣。 同埋最緊要就係咁多創作未必即係會派台啊，甚至乎未出版啊，都好難咁啊呢啲。 係啊，嗱我哋轉頭問多少少佢即係寫嘅歌啦，即係 publish 咗嘅呢個作品啦咁樣。但係今日咧 ，Eagle 都揀咗有啲嘅作品，佢係嚟演繹俾我哋聽嘅。系啦，你系咪都系听国语歌比较多啲嘅？ 我听国语同英文歌多啲。 系 ，OK。嗱，因为佢开头拣咗一首咧，系李友廷啊。 系。 系啦，呢首歌叫《谁》， 台湾嘅位创作男歌手咧。 冇错，系。 点解中意呢首歌嘅？ 点解中意呢首歌？我第一次接触呢首歌系呢位歌手，佢系参加台湾嘅选秀节目，叫《森林之王》啦。咁佢赢咗冠军。 系。 咁听到佢呢首歌嘅时候，觉得好感动，因为。其實一直講嘅就係一啲，即一直好想達到好多夢想嘅嘢又好， 或者成日都可能遇到好唔開心嘅事，自己一個咁樣嘅時候，跟住發覺有呢首歌嘅時候就係、是、啊，終於你揾到一啲自己真係想做嘅嘢啊！咁呢個誰可能係講緊某個人，或者某一樣你好中意嘅嘢，咁我覺得好啱自己而家畢咗業失業嘅心態。 即是个梦系我都份工啦， 唔系 但系一件好感动嘅事嚟嘅， 系 好认真咁讲系搵到工啊嘛，系咯。 有冇陪过你度过咗一啲即系比较情绪比较困扰啲嘅时间咧？呢首歌 都有嘅，其实好多歌都有。呢首歌系其中一首，因为啲歌词我觉得都几重咯，几啱 feel 咁样。 OK， 所以都系讲 feel 嘅。系咁，我哋而家先听下 Eagle， 即系用佢嘅方法去演绎呢首歌嘅时候，咁究竟你又 get 到一个嘅咩 feel 咧？会挞着咗你少少嗰啲梦想啊嗰类咁嘅嘢咧？咁我将佢成交俾 Eagle 先啦。 1, 2, 3, 4。 伸左手，算错，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还在原地低头，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又难懂，现在别再犹豫，抽紧我的心。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知道存在。 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还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又能懂，现在别再犹豫，就进我的心。 有冇 feel 啊？ 台湾的呢？台湾的帅哥咁样。 哦，谢谢。 你好，你好。 我反而好好奇咧，即系咧，因为我发觉近年都，譬如好多系参加啲歌唱比赛又好咩都好咧，即系唱国语歌都比较多咁。系啦，但我想问，但系当你 turn 翻去唱广东歌嘅时候咧，有冇分别咧？你觉得？ 哇，好有分别啊！哇，突然间好似变咗专家咁，即系广东话你九音咁样已经争好远啦。同埋广东话个处理，我成日觉得即系可能广东话同台湾嘅歌或者内地嘅歌都似，即系叫做系流行嗰啲都似啲啊。但系广东话嗰种就真系你每粒字咧嗰、那个你要捉得好实，因为。我覺得咬字又好難啊，好多好多嘢要著重啊，比起其他嘅歌，例如我覺得最搞笑就係英文歌，你可以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亂嚟，即係隔好遠咁啲音都冇問題，普通話都可能有咁情況，但係中文咁樣又 不是八十年代， 即係好難唔知啊，嗱咧有個菜空咁樣，即係。件事 即系音乐人啦，即刻可以唱到出嚟。 即系我觉得广东话系一件好难，但系一件好独特。即系广东话嘅歌系好独特嘅歌嚟嘅。 系，但譬如你自己写歌咧，嗱，你自己会唔会有一种先入为主？可能呢首歌我系谂住英文、国语、广东话咁样嘅咧。因为嗱，如果你嚟紧想即系成为一个事业嘅话，咁我唔知道你嘅 base 啦。咁有权可能喺香港你想有作品 publish 嘅，咁通常都系以广东歌行先咁样样 嘅。系嘅。我自己覺得幾樣嘢都要試咯，即係有即係學你話齋，我作歌嘅時候諗咩語言係真係睇 feel， 但係可能睇 feel， 我諗係 based on 可能嗰排聽緊啲咩歌咁對嚟嗰對嗰排嚟對呢個英文歌手有感覺啲嘅，咁就可能英文歌咁樣咯。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幾樣即係喺香港一個咁國際嘅社會，其實幾樣嘅語言你都要識得或者去拿捏下去試下做。呢啲嘢咯 ，OK， 起碼有啲新啲嘅 genre， 或者新啲嘅 crossover。 但其實我就咁聽，我覺得你國語發音係好聽嘅喎，你冇刻 意。係啊，佢好中意留意人哋呢啲嘅。 係啊，政治老師嚟咁係，講笑啫。係咪我特登練過定係點㗎？ 可能聽得多啲咯， yeah. 比較多啲咁，所以就例如我聽可能林宥嘉啊、五月天嘅歌多啲，咁就會注即潛意識咁樣。就影響咗個發音咁樣。 OK， 頭先講嗰啲都係男歌手啦，但係跟住佢揀咗一首係女歌手嘅歌嘅。 係啊， 梁靜茹啊， 情歌啊， 情歌啊， 嗯，冇錯。 咩 feel 啊？ 情歌梗係 死個鬼故嚟㗎 ，sorry， 而家呢個係 專欄 鬼故。 情歌嘅情歌嘅 feel 啦，呢啲就係講啲初戀啲啊嘛，咁就 呢首兒歌嚟 嘅。阿傑有變咗兒歌，即係情歌係其實都 set set。地呢首歌，即系 我諗係一種懷緬翻以前初戀啲嘅感覺咯，所以就揀呢首歌咯。同埋揀呢首歌嘅原因係因為都聽過一個男歌手，另外一個男歌手演繹嘅版本，咁覺得好好聽，咁不如試一下啦。 嗯， 咁覺得呢首歌好好聽 咁。係，咁、哦、黑心傳媒又嚟啦喎，咁樣。咁你初戀好苦咩？ 哎 喂，唔係，我想聽喎。 呢啲嘢留翻之後先講咯。 幾時啊？幾點啊？ 約個日子啊！我哋 哎好，哎攞住嚟。 十二月五號啊嘛。 好啦，係咪想聽歌咧？大家 對於自己 Q 過去， 佢已經有嗰種偶像嘅包袱啦。 咁即嘢我哋唔講嘅。 喂，但係我想真係話，譬如係嗱，有係 set 嘅歌，有開心嘅歌，嗯、即係。你有冇特別 preference？ 你係特別中意唱啊，係邊類型嘅 feel 嘅嘢多啲？ 我自己中意 set 嘅歌多啲嘅，但係有啲英文歌我反而中意，因為英文歌 upbeat 嘅多啲，咁我就會中意一啲開心嘅歌多啲咯。例如係 Maroon 5 D 啊，或者係 Shawn Mendes 啊呢啲，咁 upbeat 啲，咁我就會 prefer 英文歌係呢啲咯。但係我覺得廣東話、普通話係抒情啲嘅感覺多啲咯，即係好 touch 到你個心嗰只。咁我覺得嗰啲就會中意 set 歌慢歌多啲。 OK， 因為咧，譬如頭先佢突然間喺兩下扮靚仔啊，扮。扮鬼故啊！啊，呢呢、這個我開頭見佢四首歌，啊呢、這個靚仔係咪好嚴肅嘅咧？咁樣你聽得出唔係嘅， 唔係 佢個底韻係有一種嘅跳皮嘅， 跳皮用跳皮係跳皮冇錯。 但係先睇下佢呢種苦情啲嘅感覺， 冇錯 係啦。有 Eagle 同我哋即係演繹佢呢個版本嘅就係、是、梁靜茹嘅情歌。情歌 轻轻踏进。 着我的天长地久。陪我唱歌，轻敲你的情歌，舍不得短短副歌，心还热着，也该告一段。天长地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方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骆玉成指出，美方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骆玉成强调，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免令到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损害。对美方的错误举措，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美方完全负责。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表示，不认为早前投票支持法案的美国国会议员完全以及正确理解香港情况。梁振英在外国记者会出席活动的时候，又批评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有关中方应该给予香港全面自治的言论。另外，梁振英对区议会选举结果不感到惊讶，他说今次选民以政治取向而非地区事务作投票的决定，而单议席单票制造成建制派大幅流失议席。他又说从总得票比例来看，民主派少于六成，建制派多过四成，认为情况比三年前的立法会选举好，希望民主派不要不自量力。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就中美贸易首阶段协议没有进一步信息透露，重申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11月16日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鲁钦通电话。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不会令到中美更加难达成协议，高峰表示，相关的部门已经就有关法案表明严正立场，中美磋商如果有进一步信息会再发布。南韩前总统朴槿惠被控收受国家情报院提供的特殊活动费用，最高法院终审撤销二审法院裁定部分罪名不成立的判决，案件需要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朴槿惠涉嫌在2013年起和前青瓦台官员等亲信收受前国家情报院提供的35亿韩元，即是大约2300多万港元的特殊活动费。朴槿惠在二审的时候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但对他受贿和损毁国库的指控就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正在服刑的朴槿惠面对的另一项亲信干政案，在今年8月同样被撤销原判，发回高等法院重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明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午气温逐步下降。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0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6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2点，跌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2.2系升咗8.8，腾讯控股339.8升5蚊，小米集团8.94升2.1。新上市的康龙化成42.5元，美团点评106.8系升咗2.6，中国平安90.1跌1.1，首控集团报4.8系升咗3仙，友邦保险80.25系升4毫，中国粮油控股4.06升8.9，建设银行6.41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46，瑞士法郎1，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9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3,6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21美元，卖出1,45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住裕民坊一段嘅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车龙就排到近丽业街。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咁而家港铁嘅大学站仍然系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继续关闭噶。九龙区嘅其他封路安排方面，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船长，我闻到有阵味啊！ 风眼掠过手脚划破，得你伴我走，不再独斗，即使几多可怕对手，需你共我渡过自黄钟的中泪，仍然无路可退，也抗拒绝对。 好浓烈嘅动漫热血味啊！吴林峰用上日本动画好出名的一艘船作为他的创作背景，写的是惊涛骇浪之中最紧要就是找到同行和希望。作曲吴林峰自己，填词有 T-Rex， 编曲是 Teddy Fang， 监制 Perry Lau。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林峰《梅利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灿烂嘅笑容喺边度揾到？咩俾到你满足感？点样令生活更有意义？边个有所得着？边个付出？或者只有参与其中至感受到？ 每个人都可以，都值得拥有的义工新体验。人人做义工，生活不一样。上义工运动网站 volunteering-hk.org 登记，找最啱你的义工服务啦。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韵、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留意星期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杰彤，你做乜唔睬我啊？ 思芬，我最憎你呢种人噶。 即系点啊？ 伪单咯，扮单身，可耻。 我冇啊。 咩冇啊？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听住思芬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我就俾足两个钟头你讲，因为今次我哋嘅题目就系讲伪单可耻啊。 咁我未试过点讲两个钟咧？ 咁我又使唔使试下先讲啊？ 你一路都系噶。 吓、 啊、？On a Saturday night。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三点半钟之后嘅 show 仲有冇咧？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Eagle 啊 ，Hello， 大家好。 嗱，头先唱咗两首都系国语嘅作品啦，系啦。咁啊，但系跟住咧，佢就拣咗一首歌咧，就系许志安嘅，阿琼好中意嘅呢首。 系，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其实一开头嘅时候啦，首不相瞒，我想问你第一次听呢首歌系几大？ 不如讲下歌名先啦。 哦，好，许志安嘅《前情感受》 啊，系《前情感受》， 系 几大？好细个，好细。我谂小学嘅时候， 嗯，咁我唔讲啦。我谂中学听 嘅，差唔多，我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好听嘅一首歌。 係，我好中意呢首歌，因為嗰陣時唔知點解咧，我會覺得有一種咧，即係雖然你明明讀緊書啦，但係佢係講緊你讀書時候嗰啲嘅生活啦。但係你又覺得哇，講得好通透啊，有呢種感覺嘅喎。 好有呢種感覺啊，同埋我覺得呢首歌係即係呢排好少講翻一啲學生嘅嘢，即係尤其是我而家畢咗業啦。即係畢咗業嘅意思就冇嘢做，咁就會懷念翻學生嘅時代啊！ 呢啲都係死僆仔嗰啲嘢。 係咯，啊！你估你好有經歷啊？ 係啊！ 我收翻我嘅，收翻我嘅。都諗翻讀書嘅時候片段，其實最特別嘅畫面，可能係諗翻起讀書嘅時候諗畢咗業嗰個階段咯。 嗯， 即係對比起翻我而家呢個階段，嗰陣時諗嘅而家同。而家真係我進行緊嘅而家呢個現實嘅自己有咩分別呢？咁發覺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大分別咯。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喺讀書嘅時期都做咗好多應該要做嘅嘢，或者係開心嘅嘢，即係唔會有咩後悔嘅嘢。咁所以覺得而家睇翻其實係幾 fruitful、幾開心嘅事。 但你嗰時 expect 即係畢咗業出嚟之後係苦啲嘅，應該會 唔係苦，係困難多啲。 但其實你讀 BBA 出身，即係會唔會其實諗住讀完書之後，可能都係從事翻相關？ 哦，梗係唔會啦， 真係唔會㗎。 唔會啊！我最即係我差唔多最唔中意嘅就 office 啲工，即係我唔中意死板嘅嘢咯。係，咁所以就 但佢偏偏揀做 BBA。 係碌咗入去嘅， 係咪因為幫阿媽揀嘅？ 唔係，我自己揀嘅，我自己排嘅。因為 BBA 係啲 broad， 哇，好正經，係啲 broad 啲嘅，咁就可以出到嚟就可以揀多啲嘅唔同職業去做啦。如果音樂撈唔掂嘅話， 幾好啊！咁呢個諗法係正確噶。因為香港而家音樂好難 都得，係，但係如果你真係想係做音樂嘅話，你聽過好多嗰啲都市傳說㗎啦，即係話，真係咧做音樂咧冇飯開㗎，做音樂咧真係好艱難㗎，做音樂咧曳死香港咧真係死㗎啦。 係啊係啊，真係，如果你而家聽緊，千祈唔好入行，做音樂真係唔掂㗎，唔好啊，冇錢賺㗎， 又會多個人同你爭㗎啦。 係啊，唔好入嚟，唔好爭，真係。 咁你嗰陣時有冇 prepare 過就係 OK？ 咁個 worst case scenario 係 係咯， 一個冇 啊，我係破釜沉舟，真係即係死啊死啦，最多咪可能。冇乜嘢食咁樣咯，但我覺得唔係問題，即係你自己堅持同埋你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做嘅嘢嚟噶嘛，咁咪繼續做落去咯。咁喺香港又即係自己屋企又唔係，即係雖然唔係話有錢，但係起碼 support 到你自己嘅時候，咁就更加要去做好啲自己咁樣咯。 嗯 ，OK， 你聽得出有一種夾啊？ 嚇唔驚唔驚唔驚！ 我覺得係有一種堅強喺當中嘅，係啊，即係已經係身受其害，但係都撐落。 香港呢個社會亂啲啊嘛， 係啊。但係今日咧，同你一齊係你請咗你一位係咪中學同學？ 我大學嘅同學， 大學同學 Daniel， 誒，其實幾得意嘅。其實嗰陣時講話讀大學讀 BBA， 嗰陣時我諗，唉死啦，讀 BBA 一定係唔啱我咯。但係我係唔讀書嗰批啦，跟住就喺大學裏面就玩好多唔同嘅音樂嘅 society 啦。咁其中一個就叫 Poly Arts 嘅 society， 咁就識到好多玩音樂嘅朋友。咁、 okay. 就佢就係其中一個識到嘅朋友，咁就喺裏面成日都走堂 jam 歌啊，或者去出一下啲細操啊、busking 啊呢啲嘢咁樣，咁就識咗佢咯，係咯。 OK， 嗰個叫 Poly Arts。 Poly Arts。 Poly 嘅藝術。 係啦，一叫中文叫綜合演藝社，雖然我唔係。系啦， 英文名 英文名好啲， 好啲 系啦。 我冇記錯，如果記錯咗咁大家提翻我係啦。 哦，所以你就即係好即係參加咗好多唔同呢啲演出之後，你真係好 make sure 就係、是，喂唔係我真係好 enjoy perform 表演、 啊，係啊，覺得好好，即係完全唔係當一個職業，而係真係玩咁樣咯。 OK， 所以好開心嘅事。 喂，咁 busking 有冇啲咩特別嘅 experience 經歷過嘅嗰陣時？ 我類似啊，反而有一次做 show 嘅時候， yeah. 即係其實最緊張就係人哋嗰啲突然間求婚啊！ 即騎劫咗你，定係即係咪？嗱，我拉英咁樣求婚， 係同你夾埋嘅。 佢唔係騎劫嘅，但係可能你早一日或者咁樣講定，但係你都好緊張噶嘛，即係你唔會有 rehearsal 噶嘛呢啲嘢， 係 即係好多事唔知點樣噶嘛， 係。 所以其實好緊張嘅做呢啲。 但係嗰種求婚係即係咩先？係叫你唱首歌去做 background 啊，定係 彈琴嗰啲嘢啊，或者係唱都有啊，都有呢。 即係你彈，跟住嗰個男朋友就 跪低啦， 唱啦， 都有，即係仲要唔止試過一次。呢啲嘢，呢啲系緊張，咁人哋人生大事嚟噶嘛。 我想象唔到啲男仔揾佢嚟喺背景彈琴嚟做乜嘢。即如果我俾人求婚，我會覺得咁 都、 啊、 有靚 仔啲喎。 唔 係，點解要嫁俾你啊？佢又有才華，又識彈琴，又靚仔。 我哋唔可以咁膚淺嘅，即睇係睇，唔係睇呢啲嘢嘅應該 係。 應該睇 好開心喎、 啊。係啊 ，OK 啦。嗯 你冇 算啦，我唔 鬥 啦， 新人嚟， 唔 好嚇親人先。OK， 喂，咁我聽下佢，因為今次佢就係邀請咗大學同學阿 Daniel， 就係同我一齊伴奏嘅，係啦。頭先聽有吉他部分就係阿 Daniel 去彈， 負責嘅， 琴就係 Eagle 自己彈嘅，係啦。咁啊，睇下佢唱呢個版本嘅前情感受啦。 正坐抗议，那年一起缓慢丧志，那年一起暗恋，然后失恋了，吻勒扶持。那年颁奖竞选才学会政治，当走进大社会。奉献烧马战多相识接着擦火朋友制没有几个敌人很多少一个不算少多一个都太多当初唱字幕歌红会的未算多终于领悟更多人跌到又上一伏厦门即使逐一级光阴上锁都跟记当初 某人身份即上再见，笑容显得特别腼腆。Yeah. 那年一起嗌交，无奈间自已静默无言。我们交出那款尽赖性笑脸，当走进大社会，是与非犹豫阻挡，中价值太多，朋友制没有几个几个，聚头不多，推搪有工作多多，亲切多变数，不想唱励志歌，励志歌励志魔，彼此背负太多，随每天习惯经过经过，为谁奔波，获得比当初再多，比不上当初。小马战多相识接着杂火，朋友制没有几个几个，敌人很多，少一个不算少，多一个都太多，当初唱字母歌，学会的未算多，终于领悟更多，人跌堕又上一课一课，夕阳之歌剩低这一首挽歌，想起我当初。 又唔同喎，即係嗰個感覺， 啊、 即係頭先先前頭兩首咧，即係佢國語歌嘅時候有種心情啲啦， 係啊， 跟住嚟到呢個時候，哎你輕鬆到喎、啊，咁樣嘅感覺喎、 啊。但係你見佢發音咧，我覺得嗰個用力嘅程度都好唔同嘅，真係，即係你見到呢啲肌肉用嘅位都 扯曬啊嘛， 係咪會難啲啊？再覺得 唔同啲咯，因為我都想揀幾首都係唔同 feel 啊，或者講唔同嘢咁樣咯，咁、所以就揀咗首咁嘅歌啦。 OK， 但嚟到最後一首咧，就係、是、佢有份參與創作㗎啦，係啦、 啊， 佢同阿徐樂昌啦就一齊作曲嘅。系啦，咁然之後佢自己咧，阿 Eagle 自己咧就填埋詞嘅， 係啦，幾得意嘅，因為嗰陣時作曲嘅，即都係涉獵作曲呢樣嘢啦，但係涉獵下發覺，作完曲冇人寫詞嘅喎，咁點算？寫埋啦，跟住就研究啦，開始睇下書啊，研究啊，即係儲多啲自己嘅詞彙啊，或者啲意境咁樣嘅嘢去做。 哦，睇咩書㗎？佢會 咩書都睇嘅喎，即係有時睇啲文學啲，講雅思啊呢啲咁樣。即係呢啲都要睇下， 要揾啲詞匯， 係 同埋睇下點樣寫到個意境， 即係儲下自己啲墨水咁樣咯，叫做。 哦，但係因為呢一首你寫俾阿谷愛明係安守本分啊嘛， 係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係因為咩機遇係會 publish 到呢首歌嘅其實？ 其實嗰陣時好彩認識到阿 Damon 啫，頭先你講，咁就。咁大家就開始一齊去試下作歌啊，咁樣咁我覺得幾開心嘅事就係佢會教到好多嘢咯，因為佢嘅經驗多好多嘛。跟住就開始涉獵到原來香港呢個市場係要需要啲咁嘅嘢嘅喎。即係可能同自己諗嘅，即係可能自己諗到可能好遙遠啊，好玩啲好特別嘅嘢，但係成日都諗好特別好特別嘅歌，對於啲聽眾嚟講，佢哋係咪真係中意啲咁嘅歌咧？對佢嚟講係咪有共鳴咧？咁就開始 tune 自己 tune 到去啱呢個市場口味嘅。即係可能會商業啲，但係係一個我諗都係一個 technique 去研究一下點樣去入去呢個市場咁樣咯。 都係㗎，其實寫 pop song 係真係唔容易㗎，即係啲人以為係所謂口水歌口水歌，你要寫得到一首容易 pick up 嘅口水歌係。 是好難的， 是一種好難的。 是啊，所以我都很欣賞其中一個就是阿林家謙，即是他都是自己寫一些可能pop song 得嚟，但他都很特別的嘛，即是會有入一些很特別的 melody 又好，所以其實都幾欣賞他的。 我幾好奇你當時怎樣想到安守本分這四個字，因為我很少 看 feel 咯。哎呀，真系唔知道，我自己彈出嚟嘅啫，啲字嗰陣時係。 我其實我唔記得咗聽邊個講，佢係揭書啦，揭到去有一個位咧，佢就見到有個人用一個形容詞形容，佢就呢個幾好喎。咁嗰首歌可能就圍繞住嗰個主題開始發大啦，咁樣。 我反而嗰陣時諗係會，即係呢個市場係需要啲好 set 好 set 嘅歌，咁我代入下一個好 set 好 set 嘅人咁樣咯。跟住就開始寫好慘好慘好慘，咁諗下有啲咩好慘嘅意境，咁就寫咗呢首歌。 OK， 所以嗰陣時，譬如你 free hand 咁，啲監製啊嗰啲會同你講 我哋今次慘啫，咁大概個骨幹想邊種慘？咁、哦、 咁又 你試下啦。 冇啲冇，佢完全冇框架，因為嗰陣時其實係我自己交 demo 去咁樣嘅、哦，類似係。咁所以其實創作係 based on 我自己嗰個諗法。開始先咁樣咯。 OK， 啲有啲唱作人咧，佢哋唱翻自己寫俾人啲歌咧，係、會覺得唉賴嘢啦咁樣嘅。 係啊， 哇！原來我嗰陣時填得咁難唱噶喎。 係啊， 新發現啊， 嗰首歌算唔算係難度高咧？因為我覺得係難度高㗎。係 啊， 我覺得難度唔高㗎，一日開始，因為又未到係真係好高音啊，好爆啲音，跟住因為我。做呢個 demo 嘅時候係揾朋友去唱嘅，即係揾一個好唱得嘅朋友叫 Sui 啦，都係喺大學裏面識嘅。但係發覺佢每次唱完錄 demo 嘅時候，發覺佢紅曬塊面，你做咩紅曬啊？你唔開心？ 鬧緊你啫嘛，冇乜嘢。 唔係咁樣，跟住佢話好難唱嚇、啊，真係好難唱咩？佢好密喎、啊，又咁，跟住。OK 啦，唔係好高音啫，即係嗰時我真係以為係咁樣嘅，直至到一陣間你會明白到，唉，救命啊！真係邊鬼我作啲咁嘅嘢又執埋曬， 先將個時間聽下佢唱嘅版本，睇下你，我哋而家睇份面紅唔紅先啦，將個時間交俾 Eagle 啦。 这刻谁是入戏？相爱恋偏为怨，红牛洗清污迹，如从无色彩剪影。无情是你的反应，明知终须发生，请发生，很痛心。如果分得够狠，请你狠换情人，无需装不变心，不要紧。是这个剧情终结更开心。如收风吹过的，都变色枯萎的，留给当天我可给爱火烧伤我，忘掉爱过的那精神，安守本分无憾。生请发生很痛心，如果分得够狠，请你狠串若人，无需装不变心，不要紧，让感性活埋，不要再松懈，明知心不变紧，请再等，不要分，如果当天那刻转个身给一吻，无奈那秒不爱纠缠，只有一别无憾，原来爱过的那些人不过是缘分。 轻松啦，你睇下佢。 笑晒啊！ 系啊，开心到，尤其是唱完嗰一刻真系好开心啊！要 唱完嗰一刻系啊， 不如头先呢个咪即系佢都欣赏林家谦啦。 系啊， 林家谦佢自己都即系好多歌手都系咁讲噶啦。我好怕收到佢啲 demo， 收到佢嘅时候黐线呢个 range 系点嚟噶？ 系啊， 系啊，我嘅其中一首《潜水》，张敬轩嘅，哇，不得了嘅真系。 系啊，嗱，咁所以嗱，你而家有个目标就系希望即系写多啲唔同嘅作品啦。咁、但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呢首歌就系你系写俾人噶嘛？咁会唔会嚟紧可能系写一啲系？阿 Eagle， 你自己谂住会自己唱埋嘅呢啲音乐嘅 project 咧？ 绝对会，而家开始去研究多啲，因为我觉得香港好需要就系唔同嘅 genre， 唔同嘅曲风咁样去做，咁、就研究多一啲唔同嘅曲风，同埋可能自己唱多啲，自己做攞啲 demo 咁样去做咯。咁、希望可以俾到听众或香港嘅人有唔同嘅 style 啊，唔同嘅选择去听咁样。 嗯，好事啊，因为我觉得近呢几年系多咗啲唔同嘅嘢听， 唔同嘅人啊 ，indie 嘅人系。 系啊，我希望可以再。多啲咯， 我覺得啲新嘅填詞人、作曲人都真係可以加啲新嘅嘢入嚟呢個樂壇嘅。 係啊，咁啊睇下佢而家有我哋聽個人聲係真係安守本分啲嘅。咁我想睇下佢嚟緊有幾咁離經半道啦。 OK， 下首歌有啊有啊有啊啲啊，快即刻寫翻首。 係啊，呢個四個字就可以下首歌歌名。 OK， 等你派台啊。 好， 喂，今日多謝曬 Eagle，Thank you。 其中趙寶琴同埋羅廷輝都表示會積極考慮選舉呈請。旅游业议会表示，去年底通车以嚟大修旺场的高铁团和港珠澳大桥团近期市况逆转，高铁团和广东省巴士团旅客人数都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两成。展望农历新年外游市道，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张乐仪表示，今年圣诞假期和出年农历新年只是相距一个月，估计较多港人选择农历新年外游，相信报团情况会较圣诞好，但是预计会差过去年同期。他又说，旅行社业界已经开始缩减人手，但是暂时未见到结业潮。旅游业议会表示，受中美贸易纠纷和反修例事件影响，今年圣诞假期团费比去年下跌大约半成，报团人数下跌大约一成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0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72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2点，跌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蚊，升10.8；腾讯控股338.8，升3.8；小米集团8.89，系升1.6。新上市的康龙化成是报42.2，美团点评106.8，升2.6，中国平安90.3，跌9毫，首控集团4.6是升了1仙，友邦保险80.2，升4毫，中国粮油控股4.09，升了9.2，中国生物制药10.62，是跌了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31，瑞士法郎7.838，澳元5.297，加元5.89，新西兰元5.031，欧元8.6209，每百日元对港元7.1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9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3,6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57.5美元，卖出1,45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期最新派台作品。 早一天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早醒早睡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错途。人最讨厌没个性，最大事要企衰便被承认，谈情甜再没人证，生命如像杯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个性，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浪似有力。从未任何声，既没人声，未共你惊世孩族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结合的基因只靠即兴，很虔诚，很纯情，不必辨认谁在计划爱情。 嗰个名称叫做《我们的基因》，当中讲到嘅就系对于爱情嘅一啲嘅执着同埋一啲嘅追求，有啲时候可能真系细个嘅时候先会有呢一啲嘅坚持。 星学几话几话。 今日我哋有吴业坤 ，Hello， 你好啊，同我哋即系又讲翻你哋吓，即系都事隔咗一段日子噶啦，都、 啊、 暑假到而家都系啦。讲呢个星学企划，喂，同阿坤哥你合作嘅咧就系理工大学嘅一班嘅同学嘅， 系啦，系有个叫做即系佢哋有拍嘢嘅系啊，叫咩系啊？个叫做 我唔知啊， 视觉系啊。 你就是視覺系， 視覺視覺系，咩咩系都好啦。跟住同埋一個 fashion design 嘅， 係 一個。其實所以其實今次合作就一見到佢哋係呢個咁偏向一個visual 嘅一個小朋友啦，學生啦，咁啊即刻不如就拍 MV 啦，唔好諗咁多啦，即刻拍個 MV 咁啊。所以大家目標好清晰，即係大家都唔需要諗。要即係其他組係好多唔同 idea 啊嘛，阿 J 要搭飛機，跟住 Alpha 要 hunting 咁樣嗰啲嘢，咁我佢哋就一次淨係 好囂張嘅語氣， 咩啊咩啊，唔係囂張，唔係幾好啊，幾好啊， 係咯， 嚇咁我哋就拍 MV， 咁但係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因為佢哋即係大過咗畢咗業，應該就係做呢樣嘢噶啦，咁所以我就不如就。 新鮮事蹟啊！ 冇錯， 攞你啲嘢出嚟， 冇錯，就係俾佢一個殘酷嘅現實，見下呢個社會究竟係點咧？啲星 你就 係有幾煩咧？ 哦，我想知咁你係有幾煩咧？ 其實因為 既然你要俾佢呢個試練， 冇錯，我係見咗三次到啦，即係拍 MV 之前三四次咁。其實每一次我都係不斷咁 bang 佢哋啲橋。 哇！真係好殘酷喎！ 即係本身第一日我見到佢哋，不如我決定放手俾呢班小朋友去任意去闖蕩，點知去到即係翻翻嚟就覺得都係好似要少少指引咁先得咁樣，所以就不斷咁 ban 到，即係聽到導演話佢哋都又嚟 佢導演就 ban 你啦。吳生啊，你想點咧？ 而家條條橋都唔得咁樣。 你下次唔下次俾翻少少鼓勵佢。咁我就好啊，咁就其實最後都我俾咗個大浪佢哋，咁佢哋就喺嗰個框框入邊去發展啦。佢哋都即係其實做出嚟嘅嘢，即係大家都睇到其實。即評判們都其實冇乜好挑剔，咁都好一個好完整的一件事情咯。咁其實我覺得，即我唔係話要贏啲咩，唔要突出嗰啲。咁其實佢哋能夠完成到一個喺呢行，即叫做專業工作者都能夠做到同一個 level 嘅事情，即唔好話compare 有幾好幾唔好先，但係完成到嗰件事已經係一個。好嘅過程咯。 OK， 但我想問嗱，因為始終佢哋就係冇乜叫實戰經驗啦，可能因為就讀緊書咁樣啦。咁你開頭覺得佢哋可以改善啲嘅地方係邊樣嘢啊？ 可以改善啲，我覺得係始終年青啊嘛， 係 嗰種信心要建立咯。 OK， 即係我諗住佢哋係比較，我都差十年到啦，你哋就。 我都是差不多的就不要數這些啦。是啊 坐在這個位置這個場是我的。我 ban 死你都得啊！ 對唔住 ，sorry。 我哋就係嗰殘酷嘅事情，黑心全部有你啦。 冇錯。咁我離開先。咁但係嗰個， 即係你覺得係信心嘅問題啫。 信心同埋即係點樣去跨越嗰一個我係學生， 係 同埋一個工作嘅嗰條界線咯，即係我好想即係趁住呢個計劃係俾佢哋去真係跨出呢一步，因為好難噶嘛。即係你真係做嘢嘅時候，你就會俾真係好現實嘅嘢，你唔得就真係何止 ban 你三次啊？係咪？ 係。 咁俾佢哋去跨越呢條成長嘅界線。 咁你有冇同佢分享一啲你嘅經驗咧？即係因為你又有創作啦，你有演出啦，咁可能其實你都可以切身處地。喂，其實我都可能經歷過，即係呢一刻你可能感受到有啲氣餒嘅，但可能你都有經歷過。咁你咪可以鼓勵到佢咯。 係，即係我都會有講，譬如自己即係嘅少少經歷啦，就可能即係唔好話冇好具體發生咩事，但係即係前面嘅嘢一定係難㗎啦。係你冇嘢係容易嘅。咁即係其實就係呢啲好大條嘅道理咯。咁但係有時候就係即係你成日上網睇到好多呢啲㗎嘛。咁但係你做事嘅事情，你先知道呢啲道理，你先要 keep 住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唔好放棄啊！關關難過， 關 關 過 啊！呢啲， 你真係同我哋爭十年啦！佢講啲嘢， 你要揸住呢啲宗旨啊嘛，先去到嗰個人。 喂，但係咧，即係你頭先話不斷 ban 佢哋啦，即係我哋知道出嚟做嘢 ban 佢哋可以 ban 得好狠噶嘛？你真係翻工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緊咩啊？而家即係嗰啲噶嘛？咁有啲係苛啲嘅，即係佢話唔緊要，我哋再諗下先，會唔會其實咁樣會好啲咧？你係邊 type 㗎？ 我係好温柔啲嘅， 咁都好啲， 即係婉轉啲。其實即係點都係 ban 㗎啦，即係話其實呢個 point 係會點樣轉一轉咧？呢個角度會唔會即係我就會提出埋嗰個叫做 方向俾佢思考， 係啦，即係唔係話唔得，咁最緊要係即係點樣令到佢即係可以跟翻大家同一個嘅思想咯。 OK， 咁最後嗱，因為你話要拍一個 MV 啊嘛，咁好啦，揀邊首歌咧？ 揀邊首歌咧？就係 你揀咗首你未發表嘅歌， 冇錯，呢只都差啲唔知點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已經即係同前公司唔係前公司， 即係已經變咗前公司咯，講咗啦， 未續約啫，係啊，嗰段即係大家嗰、yeah, 那個， 即係而家溝通嘅階段 啦，係啦，咁但係都其實佢哋都好支持， yeah, yeah, 都繼續，不如去大家一齊做好呢件事啦，唔好諗 咁多啦， 咁大家都好繼續去進行呢件事，咁、okay, 有一隻歌就係、是、之前演唱會諗住出埋嘅，咁但係呢隻歌而家叫做玩具成熟時， 玩具成熟時 係咁係一隻幾我幾中意嘅歌，大家都好中意。其實都係 Eric Kwok 嘅監製， 係 Riley 嘅填詞啦。咁其實因為我好中意有一套電影係 卡通片啊嘛 ，Toy Story， Toy Story 係好中意，跟住就一直都好想用呢個嚟做一個 topic， 講嗰個成熟嗰個轉變咧，尤其是第三集，第四集啊唔好關事啊，劇透啦。雖然出 DVD 出咗， 講翻你正經嘅先， 就係人，即係到呢個年紀，即係原來即係擺呢個 topic 俾你，又揾啲新嘅嘢出嚟，就係原來。佢哋所認知嘅成熟同埋我哋本身可能三四十歲嘅人認識嘅成熟，其實我廿九歲啫嘅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唔同的，即係佢哋冇跨過嗰一步咧，係唔知咩叫成熟，佢哋話要去搜尋一下咩叫成熟嘅定義，咁但係呢啲係即係有個定義喺度，你都未必會明白噶嘛，咁、 okay. 但係所以就原來即係呢個都幾有趣，原來大家對同一樣嘢嘅界定係差咁遠。 OK，所以呢個亦都可能係佢哋一路思考緊就係、是、嚇、啊、你首歌係講成熟，但係我都仲係後生喎。係， 佢都仲可以玩玩具嘅。 阿坤叔，你想點啊？咁 但係有時候我哋可能十八歲嘅時候就覺得自己我而家都好成熟啊。 係， 即係你每一年生日之後，你都覺得我十九歲好成熟啦。點知到廿三歲，哇！嗰陣時十九歲嘅自己原來係咁無知咁，咁所以。所以是即系不新嘅课题啦，呢件事就 OK， 所以就中间有呢啲嘅对话，就系、是、可能大家觉得啊，成熟嗰个定义应该系点？咁我哋循一个咩嘅方向去到了解呢首歌 visual 点样去配合， 系 咁样去到做。 OK， 咁呢一刻我想问啦，吴耀坤，你觉得成熟系点样样噶？喺廿九岁嘅时候， 想起之啊，成熟系 唔使唱出嚟嘅， 我可以帮你垫底，好唔好？我哋帮你做。 其实系一个就系嗰条界线。你有冇跨越到嗰件事情？ 系，即系比昨天更好咁样。 系啦，其实你又好难去界定。只不过你去应对每一件事情嘅时候，究竟你会唔会停一停低去开始思考过往嘅经验？我谂系成熟系慢慢咁样去储一啲过往嘅养分，令到你自己成长。 系 啊，即系你。十九歲嘅自己可能係成熟嘅，但你未夠而家嘅自己成熟，呢世都會繼續成熟落去，直到你去到為止。 所以呢個 MV 咧，遲啲你就應該有啲精華片段咧，你都會可以喺星學企劃嗰個 節 目嗰度係睇到嘅， 係 啦。咁但係我想知啦，因為頭先講真係拍嘢啦，咁因為頭先有一班學生佢哋係做 fashion design 嘅， 冇錯冇錯。 咁佢哋今次係咪都係幫你設計咗一個新嘅 look， 定係點樣咧？ 佢哋就咁、那個 MV 其實分咗兩部分， 佢走音話媽媽，佢哋就 是、我都到咗走音嘅年紀啦，從來都唔走音。 係 咁即係佢哋係一拍攝就拍古仔嗰邊啦，咁 fashion 嗰邊可能負責我一個即係嗰啲咪嘴嘅部分。咁佢就去特登做咗一件西裝，咁係有啲 details 嘅，就係、是、啲玩具去襯托住，但係啲玩具全部都係黑色，即係講。即本身好繽紛嘅嘛，玩具啊，好開心，但係添加咗一啲成熟、一啲離去嘅傷感，就可能佢哋想咁樣表達啦。同埋佢整一隻熊仔，呢、這個都好犀利，自己親手縫一隻半個阿瓊咁嘅熊仔喺度。 哇！咁真係好大一隻啦，我真係想講呢個位啫。 咁有咩寓意呢？我想问一下， 熊仔就叫做 coffee， 系 咁点解咧？因为佢就将想做到好怀旧嘅感觉咧，就倒咗好多咖啡渍落只熊仔度，咁闻落去都有阵味道，即系佢哋都会喺 pops 上面有啲心思啊，即系我希望即系成个 MV 会有啲好细致嘅位置，同埋 MV 入面佢哋都好好，即係要做埋啲動畫落去、即係因為我想圍繞個主題就係我成長係 Game Boy 嘛，咁我就想用埋 Game Boy 去貫穿成個嘅故仔咯，咁佢哋揾埋啲道具其實都好完善嘅件事情。 OK， 嗱咁所以你見到即係其實即係成個合作嘅過程啦，即係你都見到慢慢呢件事點樣去到一點一滴地去到生成為而家呢個嘅 music video 啦，即係各個唔同嘅單位去到配合。咁我梗係好想睇佢點樣 band 佢啲嘢啦。 你冇人探過我嘅，點解你哋？ 點解要啊？ 我睇其他片，我睇片有嘅、哦，我諗。咁偏心嘅嚟嘅， 我哋喺度做咁多集 live， 你有冇嚟探过我？你都冇啦， 有， 我哋放心你哋啊嘛，我哋知道你哋一定会做得好 friend 嚟噶嘛，系啊，阿慧问你嘅，你整亲嘅时候， 系喎， 如 OK 咁样。 系好 friend 嘅。 喂，今日多谢晒吴月坤 ，OK， 多谢晒你 ，Thank you。 成熟是见证一双气质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放走我比卡超，迎接日后，对不起，难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布公仔，完美熟睡，放心走，让我于生活。 第一次同大家见面的这首作品、啊、就是刚才讲到理工大学帮坤哥拍 MV 的这一首歌。 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 歌曲名称叫做《玩具成熟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法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会不会影响两国贸易谈判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方做法，强烈敦促美方不得实施该法，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耿爽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会不会推出反制措施的时候表示，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反制，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亦都不要低估中方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至於具體推出哪些反制措施，耿爽表示希望記者保持關注，形容要來的遲早會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表示，美方簽署法案會助長暴力抗爭分子氣焰，亦都嚴重侵犯香港利益，質疑美國沒有正確了解香港意見，制定法案過程偏聽。廖長江又說，法案只是會加深誤解，對緩和局勢沒有幫助，法案生效必然會損害香港和美國多年關係，令美國利益受損。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譴責反對派到美國推波助瀾。工聯會的麥美娟就說，曾經在本港和美國國會議員會面，表明願意到美國解說香港情況，但是美方只是邀請反對派人士出席聽證會，反映美國和本港反對派朋比為奸。經民聯的林健鋒就認為，法案生效會兩敗俱傷，促請美國停止插手本港事務。過百名警員，包括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課警員，以及幾十個消防員，到理工大學搜證，搜出弓箭、易燃液體等危險物品。現場所見校園內的地面佈滿垃圾、磚頭、碎石等，牆壁和地面都用油漆寫有「以武制暴」、「香港人反抗」、「光復理工」等字句和塗鴉，並且貼有訴求的單張。校园食堂环境卫生欠佳，遍地垃圾同埋厨余，餐桌同埋玻璃都被破坏，亦都有弃置嘅日用品散落地上。图书馆内有书籍散落一地，地面又有一滩水同埋玻璃碎，一啲书桌被移走，墙上亦都有表达诉求嘅字句。区议会选举三个落选人对投票和点票过程中怀疑有不公情况表达不满。元朗八乡北落选人李根铭质疑当日票站主任的做法，包括当晚十点半投票结束之后仍然容许跑到票站的市民投票，又一度不容许候选人在点票区观察点票情况。另外，在青衣区盛康落选的赵宝琴不满票站主任将500多张票问题选票中大部分票数视为有效票，他由最初当选变成200多票之差落选，他要求重点，但是票站主任无回应之下自行呈交点票结果。元朗坪山北的落选人罗廷辉就表示，有村民反映没有接受过他的竞选宣传通函，根据规例他不能够进入村内宣传，可能有选民无从得知他是候选人。三人分别以15票、100多票和2票之差落败，其中赵宝琴和罗廷辉都表示会积极考虑选举呈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893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7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2点，跌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元是升10.8元，腾讯控股338元升3元，小米集团8.89元是升了1.6元，新上市的康龙化成是报42.25元，美团点评106.5元升2.3元，中国平安90.35元跌8.5元，友邦保险80.2元升了4元，首控集团是报4.65元是升了1.5元。中国粮油控股是4.09元，升了9.2元。中国生物制药是10.62元，是跌了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43，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9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23美元，卖出1,45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就喺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通往沙田乡事会路之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大大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都只系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龙尾喺公主道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排到宏利大楼。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而家港铁大学站仍然系关闭，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继续关闭嘅。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同仁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同资产有符合限额嘅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并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嘅。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段時間你都以為啊呢、這個即係組合嗰種風潮完咗啦，但估唔到咧又翻翻嚟啊！揾嚟有 F4 呢首都集體回憶啦，《流星雨》。繼續有少少 retro 味嘅，無論係首歌嘅 arrangement 啦，同埋嗰個 MV 方面都有呢種嘅懷舊嘅味道嘅。嚟自 Edgar 呢首嘅新歌《Two at a Time》。 兩個也太易被騙，你算兩個都充滿優點。识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挂牵，拖拖拉拉留在交叉点，太可怜。你冷眼看着混战，扮做受害人行骗。 继续怀旧唔好停啦，同埋可以怀得再旧多少少嘅。华语乐坛当中咧，无论系声线定系音乐风格都好，好有自己一套嘅女歌手。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